味。 随分边陲，囚车千里开来，曾经的日军将领陡然变为了阶下之囚。 安给阿禄，我们不是战犯，不是，你们这样羞辱我们是大大的失礼，失礼。 友邦来宾满载诚意而来，只愿看到中日两国重建友好的交往。 日本曾对中国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这一点是我们应该反思过的。 捍卫正义的审判，发人深省的回眸。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张金创作的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 管教人员解剖这种民族优越论以后说，一个人来到世界，首先面对的是亲情，它是爱之源，温暖的巢，是人们走向世界的出发点，又是人们与强大世界对抗时身前那只锋利的矛，身后那块坚实的盾。可是一些日本士兵阵亡前为什么不喊母亲的名字，却高喊天皇陛下万岁？这首先要追溯于日本人性格的胚胎。这些战犯自幼高唱入云的爱国歌曲，像灌铅似的留在他们的脑络上，以八红一羽到四海之人，树正义和平，开理想之花，这成了日本人自认雄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成为日本一则口传历史。战犯们说，老师上课前先讲一通天皇的神灵和帝国武士的勇武，走出校门也是天皇武士的社会说教，一群群十八九岁的学生被煽动得整日发烧，都把做天皇的一名士兵看作是极其荣光的事，认为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职责。课余时间谈得最多的不是功课，而是战争，战争。战犯回顾从小接受忠君爱国的军事教育，指认1890年10月30日以天皇名义颁布的那个关于教育之敕谕，实为日本军事法规的平民版本。20世纪30年代的学校便像是小兵营，有些教师本身就是军官，小男孩操练木枪，大男孩学习使用真枪，教科书成了战争宣传品，一本地理书用日本地形鼓吹扩张有理，一个孩子捉青蛙，割掉两腿让他痛苦地爬树取乐，妈妈谴责孩子，如果有人把妈妈的两条腿砍下来，你也会觉得很好玩吗？孩子心灵受到震动，伤心地哭道，不要嘛，我不要砍妈妈的腿。妈妈擦干孩子的眼泪，你现在知道小青蛙的感受了吧，它也是一条命啊。孩子又哭了，以后再也不了。进了中学，听说解剖青蛙时他吓哭了，老师却咆哮着指责他，一只臭青蛙有什么好哭的，你长大后还要杀死100、200个中国佬呢。他们执行残暴屠杀的使命，同时屠杀着自己的人性与良知，最后终归还要自己屠杀自己的肉体生命。服兵役是生在那个时代的男人命中注定的，每个人只能被刑事大潮裹着走，入伍了，出征了，是成是败，是生是死，只能自己强迫自己听从命运的安排。而且他们对秩序等级的信赖与我们对自由平等的信仰犹如南北两极，因为多少世纪以来，不平等已经成为了日本民族有组织的生活准则，既是最容易的预计，也是最广泛接受的，承认等级制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战犯中每一个人都不堪回首自己被夺走人性的新兵经历。他们说，一踏入新兵营这第一个城堡，就开始了难以想象、难以忍受的残酷折磨的军队生活。老兵们不仅比赛着偷新兵的东西，而且比赛着奴役新兵的身心，让他们温顺地接受爱之鞭、爱的行动，即随时随地的骂声、耳光、拳头，不分日夜的殴打、戏弄、侮辱，甚至是非法施行的私刑制裁。那时可把我整苦了。日军第59师团、第53旅团、42大队、步兵炮中队伍长三神高说，老兵经常找茬，说什么马厩没扫好，马脚没洗干净，寒天腊月把洗马水泼到我的头上，还常斥骂我们新兵只值1分5厘钱，一张征兵明信片的价格要多少有多少，一匹马还值好几百元呢。只要对方的军衔比你高，日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独立步兵1大队、机枪中队军曹惠鸠义说，只要他比你先到部队几天，就必须绝对服从他的命令，反对他便是反对天皇。这种奇怪逻辑在兵营里却被视为真理。他们一再用打、再打、折磨、再折磨的办法，把一个普通人所持的感情和思想打掉、折磨光，使之变成一个毫无个人思想的空壳，只知道绝对服从上级的机器。当听到杀死他的命令，便答一声是，而勇往直前；当听到你去死，也会义无反顾、从容赴死。1944年12月，上司古田命令部下小野田宽郎在菲律宾一个小岛上苦撑待援，23岁的小野便带领几个部下坚守了30年。1974年，日本游客意外发现了他，他根本无法相信日本早已战败，直到老上级古田现身丛林向他喊话，他才放下武器，却仍旧守着他在香蕉叶上刻着的天皇肖像，还有写在墙上的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标语。越是高学历有钱人家的名门子弟，越要忍受和自我否定的长受死亡一样的痛苦，越是有思想有人性的人，越要加倍忍受精神上肉体上的煎熬，逃亡、自杀、反叛、抗命，最后都会遭到胡乱的制裁。事情并没有就此完了，新岁换旧岁，新兵成老兵，如同割韭菜，一茬接替一茬，今天的新兵如法炮制明天的新兵，把自己的全部屈辱和怨愤都转泄出去，从而使得这种非人道、非人性的皇神兵道循环开来，传承成更残暴不仁的人。事情还没有就此完了，权力、境遇最小最差的人，一旦握有对更低微人们的生杀机遇，常常会发泄压抑的愤懑而变成更残暴不仁的人。自作天皇民族的代表，即使是最低阶级的日军列兵，也要超过被侵占领土的人民，并且要施暴于他们默默忍受过长官所施加的一切，于是中国人也就必然要遭受他们所选择的烧杀抢掠的一切。追本溯源，他们有人深悟说，日本资源不足，经济生产贫弱，又非正义而寻，为了保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赌上了国运的世界战争，就只有靠提高精神力量，靠绝对服从，靠轻视人命来维持，以致生命于度外的武器装备中培养英勇赴死的小兵悍将。这种所作所为同他们口唱的生于大义、以国事为忧，又喜我等臣民平素去私心，生具尽忠报国之诚，相去何止108000里。更摧残人们的神经的是， 为了维护皇军的尊严与声誉，这么多心底的痛楚只能各自吞咽在肚子里，埋在心底，带到另一个世界去，绝对不准问，不准讲，不准写，也不能相互吐露衷肠。只有今天例外，因为是在中国，不归日本军阀管辖，反思人生需要才讲出来。如此，在中国的战犯管理所里，比在日本军内还有言论自由，也是源于人间宣言的解脱。几乎每一名日本战犯都能以俱往不同的心境追忆自己在小学课本里读到的那首诗《冬天的夜》，坐在地炉旁边搓绳子的父亲，谈着昔日的战功，坐在身边的孩子们忘了睡意，握着拳头全神贯注地听着，地炉里的火发出微弱的光，外面刮着暴风雪。时差图示，孩子围坐在父亲的面前，父亲紧握着放在膝盖上的手，日本军队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正确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亚洲的和平。亲骨肉交口夸赞战争，让火药味浸渗着亲密的人际关系。我爱军人最深化，现在就盼快长大，带着勋章把刀跨，骑着马儿驾驾驾。一些战犯说，我们长大了，当了日本军人以后的孩子，每当听到军之带，就会像跟随花衣魔笛手演奏那样默吟军歌，跨过大海，跨过海洋，浮尸海面，越过高山，尸横遍野，为天皇而死，视死如归。官教员指出，人道坠地，眼里装满杀机的皇帝军头，把一首祝愿吾皇盛世兮千秋万代的古诗改写的军之代，当作鼓吹天皇帝国战斗到最后一人，宁可玉碎而不求瓦全的玉碎主义，向陷入战争泥潭的青年人美化死亡，让他们引用喋血沙场无疾而终的强心剂、催命剂，肝脑涂地地为天皇卖命，把他们无情地送到另一个世界去，发布命令，听从命令，要么去杀人，要么被人杀死，如此而已。最高荣誉是裹尸而还，为天皇而死无上光荣，被敌活捉是最大耻辱，自我生命不值钱，敌人的生命更不值钱，何惜虐待与屠杀其他人。日本皇军集团正是运用这种轻如鸿毛的人生价值意识，愚化奴化日本军人，打造着这个没有人性良知的侵略战争机器。他们草菅人命，日本军国掌权者媚视人类如蝼蚁，当然不会理会这种人类对人类的精神根源之大小与深浅。他们是本能的自私动物，只为一皇一族一国一人做生存利益，不可能至高无上的尊崇和珍惜他人的生命，不会关爱全人类的存亡。他们是侵略的加害者，又是被当作日本鬼子的被害者。他们像疯子似的杀人，也叫军人这样去杀人，在杀戮无数中国人的同时，也杀了或被杀了许多日本人，形同蝼蚁那样化为白骨，变为粪土。被害者、加害者，尸覆山野，葬身鱼腹，这就是日本侵略战争的赫赫战果。杀或被杀，不是壮烈的死，就是悲惨的死，这就是日本皇军神圣任务的全部。噩梦般的互相残杀，世间一切都是敌人，有树林便有敌人，有土墙便有枪眼，看见土丘就有埋伏，穿过村庄，越过山谷，只是走向死亡。攻打村庄城市遭到反击，是走向死亡。为了食物去杀人，等待你的是被人杀死。所谓的战功战果功绩，只是焚烧他们的故乡，掠夺破坏他们生命的故乡，绝不允许侵略。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先，为了保卫我们的子孙，我们去战斗。 原本善良的人们在无声中死去，却如流星般逝去，永别故乡。战争使人变成恶魔，故乡人原本曾是那样善良，倒下的士兵却不甘心做异乡的孤魂野鬼，这几乎是每一个日本战犯的同感。死去战友的面孔不会消失，谁也不知道自己明天会不会也成为这样的身影。战犯们说，我们接到被征兵入伍的召集令以后，多数人想要去参拜神社、祭扫墓地，祈求五运长久，还去请求千名行路人在太阳旗上写栗子，或者用红线在白布上面缝橘子，把它围在自己的肚子上，迷信它可以让入伍出征者避开敌方射过来的子弹。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说，没有哪个日本飞行员相信这种传统的护身符能避开子弹，但他想到他未婚妻和表姐妹长时间矗立在寒冷的街头，请求行人为他缝上一针，当然会带上它。冷静想一想，神社里的死人，墓地里的死人，有几个没有用千人针护卫自己呢？他们活着的时候都没能护卫自己，死魂反而会有回天之力，岂不是自欺欺人的自我麻醉吗？这还不如军哥战友来得实在。走过玄界滩，紧握战友手，如若遭不测，请把遗骨收。他让人们一离开国门，就把人生的眷恋、亲情的眷恋、家乡的眷恋都扔进了大海。成功是人，一半是人，一半是神，活着是人，死了是神。我们还是这样的各自劝说着自己出征了，又各自装腔作势地糊弄自己，与周围的人相互欺瞒着随时准备去死。这种对死的容忍与对生的否定，当然也会导致对其他民族生存的否定。战犯们大醒大悟道，领导者奢谈什么，大和民族因勇敢、纯洁、正直、善良而受人尊敬，但是对同样是亚洲民族的邻人、同胞，却干出令哭泣、受难及对其掠夺这样的类似强盗的行为，这能说是正义战争吗？哪里会有这样的七木邻邦、五族共和、共存共荣的神国皇军呢？换一换脑筋，另外一种情形就会发生。我最高兴的事是日本人下跪的场面。大公报战地记者吕德润说，在肉搏战中把日本坦克车里的军人给俘虏了。我们听说过日本人的武士道，如果被俘虏就会剖腹，我们就问他表演一下试试，鬼子当时身子就软了，瘫在地上连连磕头。这些战犯也许没有人人连连磕头，但是他们毕竟全都没有剖腹，也没想剖腹。人不能无代价死亡，因为人死不能复活，活着才是最佳选择。他们呼唤人类的良知，人一旦死去，一切化为乌有，但是也还有不会消失、不会乌有的东西，那就是尊重人类和珍惜生命的精神。这也许就是一种换位效应吧。战败者越是身处逆境的人，越有可能懂得人之痛楚，越有可能感触尊崇被害者的心灵，越有可能换回人类的同情。何谓生命？在日本军国主义的词典里是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这一条目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真善美与假恶丑始终是相对存在的，彼此照应才会产生强烈的反差效应。真正懂得一点人生的人，总该知道生命如金的道理，不懂得珍惜生命的人，必将是一个涂炭生灵的人，不是这样吗？战犯们冷静地审视自己之后，都正视着以军人为中心的日本。这种意识的特殊表现就是军人赤狱、战阵训、 是绝对又绝对的死命令，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帅，大日本是皇国，有万世一系的天皇在上，军队在天皇的统帅下体现神武精神，皇军军纪的精髓就在于对至高无上的天皇陛下的绝对顺从精神。他们的哪个上官，哪个作为上官的自我，哪个军部的指挥者，不正是利用这一点高举一切为了国家的天皇锦旗，违背政府的方针和中央文官的统领，诱导驱使人们参加战争，为所欲为地把侵略矛头指向四面八方。剩下的问题答案已经由战犯他们自己的行为表现自我对号入座了，即使在战犯管理所里，他们也念念不忘天皇军国体制，生死与共的军人家庭里，上官是父母，士兵是弟兄，大家长就是朕赖汝等为骨鸿，汝等养朕为首领，其亲至深的天皇。可怜的我，日军第59师团、53旅团、独立步兵41大队、五中队小队长中村久写道，一直不知正常人的心情为何物，只是被为了国家忠君的说法所蒙骗，从许许多多中国母亲的手中夺走了孩子，违背日本母亲的心愿推动了战争，变成非人的魔鬼。战争就是这样，他能把人的良心完全献给魔鬼，我也把自己的良心献给了骑在明马白雪上的恶魔而参加了战争。我在侵略中国战争后，也是由于受日本军国主义三要素，崇拜天皇、大和民族优越感、为全民而战的反动思想支配，犯了滔天罪行的。日军第39师团232连队大队长10中队中尉富永正三恍然大悟了，他对前来探望的亚非国家会议日本代表团团员富永五郎说，我的病在日本是绝对治不好的，新中国却给我治好了，我今天能够这样健康地活着，我只是感谢中国人民的完全的人道主义待遇，言之不虚，他病入膏肓，危在旦夕，中国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又教给他真理，他表示决心为世界持久和平而努力，是会令人信服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Thank you.